吴营官输了，让你李成武当他的马足，他都不干。这样一来，李成武更是气愤了。他尤其讨厌的是吴营官，说他是依仗老公的权力才当上御林军统领这句话。啊，这里所说的老公啊，是北方人对太监的轻蔑的称呼，这也是太监们最忌讳的。现在李成武是李莲英的大四子，而现在居然有人骂他的干爹，而且用的是这种词语，这使得李成武极度受不了。他决定好好的惩罚一下这个吴营官，树立起他在军中的威信，同时也让人看一看对待他李成武有微词的人的下场。吴营官姓吴，名长生，他有一个妻子，人长得非常漂亮，而且也相当的温柔。吴长生总喜欢在人面前夸他的妻子如何好。李成武了解到吴长生有这样一位妻子以后，他决定从吴长生的妻子身上打主意，来惩戒惩戒吴长生。李成武呢，本来是好色之徒，为了报复吴长生，他将吴长生派到一个离京城几百公里之外的一个小县城，这本来不必吴长生亲自去的，而且御林军也不是为这些大臣护驾的。吴长生便不想去，于是他请求李成武不必让他去，而且罗列了很多理由，这些理由可以说无懈可击。李成武知道他不能再强迫吴长生去了，这虽然是他能办得到的，运用他御林军统领的权力，他决定去找李莲英，让李莲英给老佛爷说一声，让吴长生带兵前往护驾。李莲英对他这个干儿子的请求当然毫不拒绝，虽然他不清楚他的干儿子到底想干什么，他照实跟慈禧太后说了，慈禧太后当然是答应，于是便下了一道谕旨。谕旨写道：着御林军营官吴长生前往护卫。吴长生这回没有办法，老佛爷的命令他怎敢不听，于是只好告别妻子启程了。李成武见支走了吴长生，心中的欲望便膨胀起来。吴长生走的第二天，他便假惺惺地带了一些东西到吴长生家问寒问暖，以体现他李成武对下属的关心。吴长生的妻子见统领亲自前来拜访，于是便赶紧热情接待。李成武也是心安理得地坐下来，让吴长生的妻子热情地忙活。李成武看那吴妻的面容啊，非常的好，旗袍下三寸金莲以及那纤纤的手指，心里就直发痒。虽然吴长生的妻子也看出李成武此次前来不怀好意，但是作为主人，他不敢不应付。在饭桌上，李成武拿出自备的酒，频繁地给吴长生的妻子敬酒，同时让随从拿出了一副上好的玉镯、上好的锦缎送给吴长生的妻子。吴长生的妻子本能地推脱，但是怎奈李成武的关心将士家人的借口找得好，他只好接下来，同时答应等吴长生回来以后到李府回拜。李成武只是阴险地笑了一声。酒过三巡，吴长生的妻子脸色已经红了，在灯光下更是艳丽，就像是成熟的葡萄，直馋得李成武流口水。而且吴长生的妻子也渐渐有些不胜酒力， 李成武看着时机已经成熟了，他让随从退出门，吹灭了灯，就扶着吴长生的妻子上了床。虽然吴长生的妻子想反抗，但是怎奈酒力发作，又是娇弱女子，最终被李成武给强暴了。吴长生的妻子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性妇女，她很看重贞洁，她清楚自己的清白让人给玷污了，不禁伤心地哭起来。李成武看着吴长生的妻子伤心的样子，觉得心情非常舒畅，他在心里暗自说：吴长生啊，吴长生，我看你还敢说我坏话吗？李成武心满意足地走了。吴长生妻子看着李成武逐渐远去的身影，真想追上去将李成武给杀了，但是他知道自己办不到，他杀不了李成武，他想自杀，学着林冲的妻子，但是他也不能，他不能不明不白的死去，他必须给吴长生一个交代。吴长生回来了，满心欢喜的给妻子带回一套玉镯项链，而且说这是王爷送我的，项链是我在街上买的。但是他的妻子啊，并不喜欢，只是淡淡的笑了一下。吴长生觉察出来，妻子的笑容中仿佛有一种隐隐的痛，他追问，妻子吞吞吐吐，这更让吴长生受不了了。吴长生盛怒之下，扇了妻子两个巴掌。这时候吴长生的妻子才如实地给吴长生讲了李成武强暴他的事情。这一听啊，气得吴长生两眉倒竖，脸色铁青，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两眼圆睁，鼻孔放大，他捶打着桌面，抽出佩刀朝着桌上的玉镯就砍去。那是吴长生的妻子刚才拿出来的，那便是李成武那天晚上送给他的。心中的痛苦，精神的打击，使吴长生失去了理智，他喊着要去报仇，要将李成武杀掉。可是他妻子苦苦地劝着，但是妻子能有什么办法？最后吴长生没有理妻子的劝告，便提着刀前往李成武家了。李成武和李莲英是住在一块儿的，他非常清楚吴长生早晚回来找茬，所以他加强了平时警卫。吴长生怒冲冲地来到李府门前，嚷着要见李成武。门卫早已得到吩咐，吴长生如过来不得随便放入，因而吴长生便与门边的侍卫吵了起来。最后吴长生一怒之下抽出刀来砍伤了门边两名侍卫，然后闯进了李府来。吴长生与侍卫那种争吵的声音，李成武早已经在屋里听到了，他知道吴长生今天是来要他脑袋的，他吩咐身边的随从前去将吴长生捉拿来。而这时候正好赶上吴长生提着刀从外边进来，随从不由分说的就前去将吴长生围住。吴长生也知道自己目前的处境，提着刀随便进总管大人府已经是一条罪名了，更何况是砍伤了门边的听差。他清楚这两条罪名下来也够他死罪了。吴长生这是一个性格刚烈的人，一想到自己反正是死罪，不如死一个痛快，于是在那痛快地大骂起李成武。 李成武只是笑嘻嘻的吩咐着侍卫们将吴长生给拿下。但是因为吴长生提着刀，起初啊谁也不敢上前。最后一个侍卫终于找到了一个趁吴长生骂得高兴忘了戒备的机会，上前打落了他的刀。大家这才一拥而上，将吴长生捆了个结结实实。李成武看着吴长生这个模样，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吴长生怎堪如此的凌辱？他在痛骂李成武的同时向李成武吐唾沫。这时的李成武有些受不了了，他令人打吴长生的嘴巴，直打得吴长生两唇红肿流血，然后又令人用布条将吴长生的嘴堵住痛打，打得他是满地乱滚，奄奄一息。这时候啊，恰巧李莲英从乐清堂服侍完慈禧太后歇息回来，他听了随从们对躺在地上的吴长生的污蔑，说他想杀李统管李将军。李莲英冷冷地看着躺在地上的吴长生，从嘴里挤出几个带着杀气的字来：你们为什么不将他打死，竟容此等人在这随便胡闹？李成武知道他干爹生气了，他赶紧上前对李莲英悄悄地说：爹，您请息怒，儿这样做只是想让其家人用钱来将他赎回去，像他这样连狗都不如的东西杀他有什么用啊？李府里是绝不容许别人胡闹的，凡是遇到此类情况一定要将闹事者乱棒打死。但是李莲英对干儿子们的话是听从的，所以只要他的四个干儿子在这方面求他一句，他是会放松的。李成武知道他干爹这个脾气，这才向李莲英说了。李莲英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让李成武随便处理。李成武得到其干爹的同意以后，立即派人到吴长生家中通知吴长生的妻子前来赎人。吴长生的妻子啊，本来正准备上梁自尽，因为他料定吴长生是回不来了，哪知却是叫他去赎人。他在情急之下也不容许考虑，带着家里银票银子便直奔李府而来。李府的听差早已经得到李成武的吩咐，那就是吴长生妻子一到，立即将他引到我的房间。吴长生的妻子被领到李成武的房间，他一进屋便闻到了一种特有的古朴的味道。他看了看屋子，发觉屋里只坐着李成武一个人，而且是在炕上，这令吴长生的妻子很是不安。他惴惴不安地向李成武请了安。李成武懒洋洋地问：你是来赎你家吴长生的吗？ 是。 吴长生罪该万死，居然敢前来此处胡闹，你知道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吗？ 小女子知道，这是总管大人的府上。 哼，你知道就好。本来吴长生论罪当死，但是我念他是我的下属，这才饶他一命。不过吴长生妻子一听，知道李成武有话要说，而且一定不是好话，但是他现在是舅夫心切，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他从肩上拿出所背的银子，从怀中掏出一叠银票来递给李成武。 李大人，小女子听到大人之命以后就赶紧前来这儿，只是小女子家很是贫穷，仓促间只凑足10000两，希望李大人看在这些银子面上能放了夫君一马。 10000两？哼， 太少了，太少了。 李大人，小女子实在没有办法，小女子已经倾其所有，希望李大人能饶过夫君一马，小女子永世不忘李大人恩德。 那好，只要你现在陪我。 李大人，你不能这样。 哦，哈哈，那么我立即传命将吴长生给打死。吴长生的妻子在两条路中没有别的选择，只好从了。李成武觉得他要得到的他都得到了，他这才放着吴长生的妻子和吴长生回家了。吴长生的妻子扶着吴长生这才赶出门。这件事情过去不久便传来了吴长生与他的妻子自杀的消息。李成武听了只是笑了笑而已，心里从来也没有一种愧疚之感。自从吴长生自杀以后，御林军中啊都是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有了吴长生这个例子，他们不敢再对李成武有任何微词。李成武通过这件事也达到了他想借此机会巩固自己权势和树立自己威信的目的。李成武踏着吴长生和他的妻子的鲜血换来了震撼，于是他又将他的黑手伸进别的方面，他借机敲诈勒索，让每位觐见慈禧太后的人向他交钱，收取别人贿赂，在李陵面前说好话。庚子之变时，李成武作为御林军首领，随慈禧太后和其干爹逃往西安，并且在回京的时候负责押运慈禧太后从西安搜刮来的财物银两，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李莲英的二子李福德，这是一个沉迷声色之人，他虽然是兵部直方司郎中、武库司正郎，但是他并不好好任职，只是白拿着俸禄而已。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妓院里与戏院里。北京城八大胡同，这是一个有名的地方，而且是名声在外啊。李福德便最愿意到此地来闲过。虽说李福德的俸禄并不高，但是由于他是李莲英的四子，他经常能从李莲英那儿得到钱，而且呢李莲英也并没有把钱当作钱看，因而他给李福德的钱从不在乎几万、十几万两银子。李福德由于有其干爹的支持，更是放荡不羁，虽然他已经娶了三个老婆，但是这些他并不满足，他仍然愿意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八大胡同和戏班里，有的时候甚至在八大胡同一住就是半个月、二十多天。因此有人戏称八大胡同是李福德的另一个家。八大胡同来往的人都是地位显赫之人，要不就是腰缠万贯之人。由于八大胡同里的人比较多而且杂，有时候不免呢有一些小小摩擦，甚至有时候大打出手，互不相让。有一次李福德正在八大胡同里，有一位名叫平儿的人陪着他取乐，忽然从外面闯进一位少年来，此人目清眉秀，就是脸上是一脸的横肉，一副地道的公子爷打扮，一看便知是典型的纨绔子弟。这人大大咧咧闯进来，随身带着八个随从，点名要平儿相陪。 院里的人不敢相拦，这人走到屋内，对长班的说要见平儿。长班知道这种人也惹不起，不敢断然回绝，只好说平儿今天不舒服，不能陪客。那少年一听来气了，他的随从一看公子气色不好，赶紧对长班的说：大胆刁民，我们公子好不容易前来光行，尔等却有如此无礼，居然敢回绝我们公子的要求，还不快去将那个平儿叫出来，让他给我们公子赔礼，真是胆大包天，我们公子能受这种气，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赵少爷的名号。一听赵少爷，长班的这才有些心慌，这可惹不起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怎么给？冷冷的风，冷冷的吹，不停歇。 北京时间。